卷起了一帘那么长，会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草原旱情严重，大面积草场未返青，截至目前已导致1.21万头大小牲畜死亡。国家移民管理局对外通报，在全国陆海空口岸实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着力解决大型口岸高峰期中国公民排长队问题。芬兰推出名为太空导航器的世界首款太空旅行室内手机应用程序，人们只需滑动手指便可参与由专业人士设计的宇航员培训课程。法国产妇在列车上分娩产子，巴黎大众运输公司表示，这名新生儿可免费搭乘巴黎铁路交通系统直到25岁。北京最后55辆柴油公交车近日更换为新能源公交车，顺义区内公交实现100%清洁能源化。北京公交集团将对国贸地区7条公交线进行优化调整，此次调整是进一步加强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我国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近期，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全国联网，这意味着房地产税相关制度的制定和出台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巴西日均汽油产量为320万桶，占全球总产量的3%，成为全球第9大石油生产国。近日，墨西哥首都出现地震活动，但和世界杯足球赛球迷欢庆进球没有关联。近日，北京朝阳区18里店乡十里河村文化馆开馆，书法家们捐赠《论语》等书法作品。由演员刘亦菲主演的迪士尼真人花木兰电影选出木兰的恋爱对象扮演者来自新西兰的华裔演员，他将饰演陈鸿辉。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正业组 Production，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

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 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发芽，又是一个春天。